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，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，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，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，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，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。在香港长大， 逢星期四晚八点到九点， 来到城寨新节目。我这个节目是在香港长大，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的。咁呢个节目咧，我主要系会介绍将来嘅保育啦、文化啦、艺术嘅嘢。咁所以今集咧，我哋都好请嚟一个嘉宾啦，对香港嘅创造业咧，同埋历史嘅讲稿咧，都好清楚嘅。今日呢个嘉宾就系周少康先生，佢就会讲下咧，今日一路讲咧，佢以前点去做一个广告界嘅人士啦，又点样经历咗好多嘅苦与乐啊，或者啲重要嘅历史嘅。阿周少康，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啦。 好啊，我啊，你讲咗啦，英文我叫 Adam Chow。咁就係未做過第二行嘅，淨係做廣告嘅啫。咁到依家係退休㗎啦。 係，咁或者先睇下你第一張相啊！哇，嗰陣時好英俊嘅。 哦，呢張相咧就係我根本係未曾做廣告，只不過喺屋企 用個燈箱畫啲嘢， 係啦， 好有型喎。 亦都未讀理工設計，咁就係、是、我覺得做廣告咧，當時係需要識畫畫嘅。係 啱㗎，其實 當然亦都有一啲係叫做文案啦，識寫字啦嚇。咁、我自己係画公仔、画画嗰批嚟嘅， 即系你有天分嚟画画啦。 咁我根本读书唔醒啦， 系 咁啊，已经系一心系做广告噶啦。 系 咁已经喺屋企系用啲圆规啊画下嘢 嘅。咁下一张我见到咧就系你屋企嘅布置咧，都系一个咧即系设计方面嘅嘢嘅。 系啊，呢个咧就我啱啱入咗理工啦，咁啊要做功课嘅。咁我就屋企已经好细噶啦，咁我都要霸翻一个 corner 咧，系 set up 到一个成个好似设计师咁嘅环境，其实系自己屋企嚟嘅啫。 系 咁啊！啲架撑啊，好就手嘅，开灯啊，画画啊，咁 圆规啊，乜都有， 系啊，乜都有噶啦。 即系屋企又唔反对嘅， 咁啊，佢锡我嘛。 哦，即系好彩啦。 咁啊，就系可以造就到我继续专心读书，系啦。咁啊，呢个系屋企个一个 corner 嚟嘅。 系咁啊，读完书之后咧，好似已经入咗无线噶咯，开始。 其实我喺理工读紧嘅时候咧，就同时间咧系夜晚翻理工， 系啦，下张就可以见到你入无线嘅情况。 理工当时仲喺太古城嘅，太古城嗰时尾楼嘅，系啊，理工设计就喺嗰度嚟噶，行落海皮嘅，咁我就喺TVB 翻工，咁啊美术部，咁啊当时就系做咗两年，成个广播道都好荒芜嘅，即系意思系未曾 develop 嘅，周围都可以泊车嘅，我自己揸车翻工嘅嗰阵时。 但系我记得嗰阵时咧，其实广播道咧好多咁，有电台啦，有好多嘢，有丽的啦，有各方面嘅嘢。 当时叫五台山， 啊、就 有街市啦、港台啦，同埋丽的呼声啦， 商台啦， 啊商台啦， 系咯， 系啦，咁五台山，咁啊仲有一个台长嘅，你听过 未？我听过， 我见过台长噶啦，佢成日以为我系明星嚟噶， 你都要好多型啊，高高大大。 讲笑啫，讲笑啫。 咁下一张咧又再讲下啦，你咧就会喺广告界里面做一啲工作嘅。 系啊，咁我喺 TVB 做完之做咗两年咧，就闷闷地啦，咁就始终我系想做广告嘛，因为广告咧。是可以拍片，可以去录音，可以做报纸啊、影相啊，即系比电视台嘅工作咧系多元化好多，系啦。咁我就第一间咧就入咗去，呢间系第二间嚟嘅，呢间系叫华美，系喺香港好出名嘅 McCann Erickson， 系 系啦。咁当时嘅广告公司咧，一定要讲英文啦。你睇到咧， 犀利喎， 西人话事嘅，即系我嗰个阿头咧就系叫 Stony Mutt， 咁佢咧就系创作主任。咁、我哋做美術主任咧，一定要同佢傾嘅，硬着頭皮啊，攣曬口都要講英文噶啦。 你有冇覺得嗰個時代咧係比較光輝啲，就係、是、真係可以國際性啲咧啲廣告？ 冇錯啊，其實就係不單止我阿頭係西人啊，根本我哋平輩都有西人嘅，因為有啲 copywriter 啊，佢哋要寫下英文稿啊，落雜誌啊。當時嘅廣告其實中英文係50-50嘅。即 係 香港有好多酒店啊， 外國嘅廣告 係咯，好多雜誌嘅都係用英文嘅。報紙有 SCMP 啦，即係南華早報啦，好多英文 standard 啦，你都要英文廣告。所以當時諗到個創意咧，一半係中文，一半係英文，同一樣嘅設計。兩份稿一齊出嘅， 係。咁我想問下，當時你會好似我哋咁樣做室內設計啊，或者做藝術嘅人咧，有時咧要通頂啊嘛，咁會唔會喺公司瞓覺咧？ 我要啊要啊，我有都咧，我依家隔篱个蓝色衫黑着眼嗰个咧，就喺屋企公司瞓噶。佢系带埋个睡袋喺个凳底度，开到夜咧就自己掹出嚟瞓觉。我就未试过，我就喺梳化瞓嘅啫。一定要，因为咧所谓叫做 pitching 啊，即系抢客，听日要 presentation。 系啊，你一定要休息噶 嘛。今晚一定要砌掂佢。 啱啊。 咁我试过好多次通顶噶啦。 系啊， 唔瞓啦，或者喺梳化度瞓。 系 啊， 啊，就争取时间咯。 好好玩，好好玩，系、啊。 好啦，跟住下一张咧就系你嘅自己做嘅 storyboard 啦，系嘛，都好有趣。 当时香港嘅广告咧系八十年代头至到九十年代尾，九十年代初咧系有烟仔广告嘅，好多烟嘅，十几种。你一间公司如果你攞到一只烟做咧，已经系好稳定噶啦， 系， 好多嘢做，拍片啊， 同埋佢哋好多钱啊，真系。 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。总督啦，唔怕讲啦，我唔食烟嘅。 系 当时个创作咧，就系有个人喺度诶食烟着衫，咦，整下整下又孭埋枪喎，原来佢系警察嚟嘅， 真系好有型咁样。 跟住咧，佢就攞架电单车咧，走去啲公路度飞啊，就截下啲车啊，有火烛车嚟啊，就救停截停佢啊，咁样，最尾啊叹翻口烟，咁。即係依家呢啲創意冇啦，即係亦都唔出得街啦。 同埋我想問下咧，你當時設計嘅 storyboard 咧係點樣構成一個 storyboard？ 譬如我想做一個設計人，其實我點去構思一個 storyboard 咧？ 構思咧就首先就係要知道幾多秒啦，通常係三十秒，通常都拍六十秒噶啦，拍咗先講，三十秒出街嘅，最尾 cut 到十五秒，咁你就喺嗰幾秒鐘裏邊咧諗個起承轉合， 咁好快嘅真係， 好快噶。整个故事怎样是令人心动、或者是令人欢笑、始终都有个目的。咁烟仔咧，当然制造个英雄感啦，系啦。咁呢个标题咧就叫做想做就去做，你听噶啦。 我听过啦，你讲过啦，都亦都明白，亦都以前咧都有好多争议性噶嘛呢句说话。 系啊，因为想做唔应该就去做噶，后屘咧又逼我哋公司咧就改啊个 headline 就叫做想应做就去做，即系应该做先做。 啱啊，梗系好危险噶嘛，想做 想做咧都出咗年成年先至焗住改做应做， 咁而且咧就。 都順應民意啦，咁啊，而且總督呢隻煙咧係第一個咧係帶許冠傑入紅館開演唱會嘅，到當時啲人唔介意嘅，就叫做總督香煙許冠傑音樂會啫嘛。 咁、下一張咧，我記得你又同一啲嘅合作人咧去做廣告設計嘅嘢啦。 嗱呢個咧就係講我工作個台啊，同依家就好唔同嘅，依家就有一部電腦得啦。其實呢張相咧已經相隔咗十零年噶啦，都系嗰张斜嘅台，都系台面都系嗰啲三角尺啊、圆规啊，甚至乎有支电油喺度嘅，支电油， 即系捽嗰啲嘢， 系啊系啊，电油啊有 marker 啊咁样嘅， 明啊明啊明。 总之就系靠双手，靠个脑，电脑未发明，未出现， 吓咁。但系以前好创造性，好靓啲颜色 啊，系啊，已经系可以喺度做到嘢噶啦。 咁下一张真系你工作嘅相。 下一張咧就係嗱一個廣告公司嘅環境，依家啲好多劇集都拍廣告公司啦，真係咁樣噶，行嚟行去啊，好著得幾企理噶都嚇，你見到我都唔差啦當時嚇，咁啊亦都有啲西人啊咁，呢個唔係我老細嚟嘅，亦都可以話係我個下屬都得，因為佢係寫 copy 嘅，咁我要話佢聽你點樣寫個英文，咁我唔通唔熟都好啦，我要信佢咯，係咪咁嘅意思啊？佢話係噶啦，信噶啦，信你就出街噶啦，咁係啦，咁呢啲就係即係叫 English copywriter 啦，係 啦，冇錯，係 啦，咁有啲 artist 啊，有啲係 marketing 嘅人啊咁咯，嚇 嚇。好啊，咁跟住咧下一張咧。 嗱呢个咧就系我喺 McCann Erickson 做咗两年之后咧，就俾人掹啊！ 系 当时真系好旺嘅个市，你做得好咧，就自然有人掹你，人工仲加 double triple 都有嘅。 而家呢啲系真系歌仔 唔讲掹角啊，就系加人工都好啦，都起码15-16%。 哇，好紧要， 最简单噶啦， 好紧要啦。 系啊系啊，咁呢个掹角更加要 double 啦。 系 咁就掹咗我去 Wong and Lam。即系黄沾与林燕妮讲嘅公司， 哇！呢度都见到啦，系啦，咁 佢有好多产品嘅，有真空米啊，有呢个烟仔啊，咁当时我哋就系代理咗两套嘅跑车去澳门， 咁犀利啊！ 系啦 ，JPS 哦、 Formula 同埋呢个房车大赛，咁当时我哋就要成班去澳门。 咦？点解以前咁多唔同类型嘅广告或者国际性嘅广告更加多咧？而家点解好似相对讲少咗？ 以前嘅客真系多元化，你讲开洗衣机啦。 冷氣機啦，藥啦，康達五百號，你聽過未啊？ 未，對唔住，未聽過。 未聽過啊？咩以羅果之鹽啦， 嗰啲就聽過啦，係啦。 酒啦，煙仔跟住酒啦，人頭馬一開，好似自然來啦， 係咪 呢個黃沾嘅傑作啦？ 舊廣告係。 大快活、大家樂啱啱開始啦，猛咁做廣告，麥當勞啦、可樂啦、汽水都有好多隻嘅喎，有玉泉啦、維他奶啦。 系啦， 百事啦、沙士啦、可乐啦， 系啊， 哇！真系啲客多到你唔信啊！真系，依家就好多好简单啦。 系 最多嘅系乜嘢咧？财仔 系 叫你借钱，或者系 类型多 喉咙痛，或者系伤风感冒药， 系 得呢三几个客嘅啫， 即系少咗选择啦。 真系好都几麻烦， 系啊。咁下一个咧就真系仲有另一个同唔同嘅 呢 个 应该要讲啊呢个，因为咧当时 Wong and Lam 咧就系起得好快， 系 咁唔知系咪我入咗去啦， 都系噶啦，都系噶啦。 咁咧就俾英国嘅大广告公司 Saatchi & Saatchi合并，咁俾咗好多钱 Wong and Lam 啦。 系个中文名系叫咩？头先你讲咗好特别， 中文名咧嗱 Saatchi & Saatchi 黄沾咧就度咗个好名就叫盛世，盛世广告。 系 咁呢个名真系好靓啊！咁之后呢个名呢、这个两个字啊，就喺成个大中华啦，或者喺香港嘅文化界都成日用啊，盛世中华啊，盛世嘅大国啊。咁我记得真系由黄沾开始，佢推出嚟。 你接触黄沾，你觉得系咪真系佢好有才华一个人咧？ 佢系一个才子，大家都知啦，亦都好粗口嘅，真系粗口嘅。但系咧，佢有个好处就系上电视一句都唔讲，烟不离口。林燕妮女士咧，亦都係個才女啦，成日寫稿啦，咁佢個工作嘅台面咧有隻好靚嘅紅色高踭鞋，就愛嚟燉煙灰嘅。咁、 哦、 我哋入親去咧就啊望住嗰隻鞋，聞到啲煙味咁樣嘅，係啦。咁呢兩位真係才子才女啦。咁啊， 同埋好才華，好創造力係嘛？ 創造力好強，但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啲客好信佢， 係 即係只要黃沾到咧。你乜嘢嘅 idea 佢都 buy， 好緊要啦！呢個真係佢個號召力。其實而家啲 designer 係少咗呢樣嘢咧，一立到入到嚟，令人尊重啊！ 係啊， 你講乜我就聽你。 雖然或者嗰個創作未必係佢，但係佢壓咗頭之後咧，佢出嚟一講，佢笑兩聲咧，啲客就 buy 噶啦。呢個真係嘅， 好緊要。 咁我記得咧，佢攞大家樂嗱，大家樂咧就做足100分，大家都知㗎啦。唔係黃沾諗嘅，黃沾搶咗佢過嚟咧，就加咗兩個字落去，做足100分。滿分加咗呢兩個字就攞咗個客翻嚟，咁跟住咧就揾咗張國榮唱歌啦，跳上台啊，係黃沾先揾到噶，因為好平嘅，因為搭膊頭噶嘛，第二啲客揾唔到，係啊， 犀利， 張國榮喎， 係啊， 賣大家樂，依家喺 YouTube 都仲見到嘅， 係啊， 係啊，就係我哋嗰個年代做咯。 下一張你見到黃沾又講咗嗰啲展覽嘅嘢嘅， 係啊。黄沾咧，我特别 highlight 嗰度咧，佢就讲我嘅。 系啊，见到你啦，冇错。 系啦，讲我嘅，因为咧当时真系日以继夜咧，就喺公司嗰度瞓啊，就同佢赶一个叫做电影展览，佢帮新艺城喺大会堂低咗咧，开咗个哇几千尺嘅展览，里边好多嘢要我负责嘅。 系。 咁佢就用个专栏咧去赞我，咁我即系。威水嘛，咪 keep 到依家咯。 咁你都系威嘅， 系啦， 同埋跟住啲名人学嘢。 嗰个展览就叫做《一部电影的诞生》。 哦，我听过。 你听过啊？咁里边好多嘢噶，有 poster， 有长刊，哇，做到癫啊！咁佢就写翻个专栏赞下小弟咁样，即系嗱，人工唔加啦，赞下你啦咁样。 因为我想问咧，当时你喺身上学到一啲最重要系乜嘢，成为一个创造人 咧？黄沾咧真系好唔话得，佢咧放咗工。叫我哋唔好走，教咗我哋两样嘢。第一样嘢就系教我哋填歌词， 我 真系跟佢学过 教 歌词，好我教你啊！ 真系需要 学。学咗成个礼拜，嗱歌词系咁样，点样填广东话歌词啦，当然吓。佢个秘诀咧，真系教晒俾我。 系啊，哎，我要 第二个课程咧，就系创作嘅秘诀。佢第一句讲。太阳底下无新事，地球亦都唔会有新嘢出现噶啦，梗咗局嘅，冇嘢嘅。咩嘢叫新嘢呢？你其实好简单嘅，将两样嘢系未合拼过嘅嘢放埋一齐嘅，就系、 是、 叫做创作。咁所以咧，依家我就用咗呢套嘢咧，喺广告圈做咗30多年啦。咁依家我退咗休啦，咁亦都系用紧呢样嘢咧，去继续我个创作，系百事百。 零嘅， 嗯， 系啊，真系我好多谢佢。 哦，咁同埋咧，你咁讲咧，好紧要。你自己揣摩咧，咩叫创作咧？其实 创作咧，我觉得有个先决嘅条件咧，就唔好去教坏人先。即系你创作系几好都好啦，但系嗰样嘢个 message 系差嘅、错嘅咧，我觉得就唔好。嗱，我讲几个例子，听得唔得？ 好 似依家嗰啲广告咁样咧，易借易还，大佬啊，你系有创意。是咪真係易借易還呢？你易借難還㗎喎。 啱啊。 係咪先？你點解叫人借錢好似做到好似個 game 咁樣呢？又叫人哋喺屋企唔使去街嘅，你自己喺度玩 game 就可以借到錢嘅。 嗯，我明 白。呢啲好嘅創意咩？我唔覺得好喎。你叫我做，我大佬我寧願唔做。 嗯。 係咪先？ 嗯。 仲有最近我聽到有個細蚊仔啊，細路仔聲，我唔覺得佢女人聲啦。細路仔去旅行去玩到盡，去旅行去到盡。即系大佬去到尽，咩叫去到尽 咧？ 即系好多嘢唔可以去到尽。 啱嘅，啱嘅。其实有啲说话，呢句说话咧，曾经系嚟自一套电影嘅。 系啊。 咁啲人咧就觉得呢个尽呢个字咧，其实好多人唔中意 嘅。哦。 因为有啲嘢咩叫尽咧？ 系咯，我哋话做人唔好做咁尽啊嘛。咁依家个广告就叫人去到尽，玩到尽。 系。 去旅行咩叫玩到尽？食到尽，睇嘢睇到尽啊，冇得尽噶嘛。 冇错冇错。 系咪呢啲咪？bad 嘅創意咯、，bad 嘅 message 咯，呢啲我係唔中意咯。 係，但你有冇邊啲你曾經創造過，而係你真係印象最深？ 我冇乜好嘢流逝啊，即係噔噔測噔噔測咁樣啦。即係我亦都唔敢 claim 係我噶啦。即係 即係一齊創作啦，叫做。 係啦係啦係啦，一齊創作㗎，即係 好多好作品嘅， 都 係 啲煙仔嚟嘅，煙仔嚟嘅，係啊。 都好型係嘛？即係英雄主義啊， 英雄主義啊，叫人食煙啊，即係好嘅創作。但係當時個文字唔知食煙差㗎嘛，未曾有 health warning 㗎，直情冇話食煙危害健康㗎，係慢慢先加落去㗎嘛，加十分一，加四分一，加一半。依家直情唔准買添，係咪先？當時我哋唔知 㗎， 係以為你食。電影都食噶，荷里活啲人又食， 阿 發哥係 當年嗰年代就未咁。係 咪啊？發仔喺電視都係咁食噶，唔知噶，我哋大家都係啊。咁 呢個朝代過咗去啦，當年 過咗啦，走又係咯，走亦都我哋試過拍點樣最威啊，拖只老虎行街最威喎，我拍過啦，好似係誒唔知係馬爹利啊定人頭馬啦，我足之咪畫咗幅李小龍拖住個老虎咯，其實就係以前個 concept 再用翻出嚟。 好啊，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，繼續再講下你同咧，即係李家嗰個淵源深遠嘅關係啊。 好啊。